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二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的，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03的16秒，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哈，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刷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每期的这个视频音频回放啊，您也可以在这个刚才小美说的这 B 站的漫游嗨翻天账号上找到啊，上面都有我们的回放。嗯， 是的，然后给大家预告一下，也就是下周一了，其实很快了。 说到这儿啊，我一定要宣布一下，小美很紧张，而且你看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6月26号这个长达四个小时的直播做准备啊。 嗯， 我的搭档左小美呢，将于6月26号出席这个周一晚上周一晚上，那应该叫四，咱现在先保密吧，具体什么过程啊？ 嗯， 反正就是晚上长达四个小时呢，都会有左小美作为总导演，然后在这边给大家直播去播送节目啊。我觉得真是辛苦了啊。 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下周一的时候，我们频率会有一个全天长达17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然后到时候那天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比如说呢， 先看看。 当天如果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 98.2迎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您只要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且@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没错，更多精彩活动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公众号叫多少呢？982魔力工厂，来了解详情。如果您看的我们节目感到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来佩戴一下我们的漫游嗨 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 那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呀。 是，说到这儿啊，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广播，应该都是北京的小伙伴们是吧，大家今天晚上我觉得不要浪了，在家看看我们的广播就好了，不要出去了啊。刚才许可真的是一路从这个建国门地铁站游泳游过来的啊，全身雨衣加雨伞，小美看见了 都湿透了 啊，对，都已经 刚做好的发型， 刚做好的发型怎么就已经平了呢？这都怎么回事？ 只剩下头发没有型了应该。 对，然后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小美还恶意的跟我说了一句：“徐哥，你知道吗？这雨下午还停了一下。” 为了加深 你 的忧伤感。没事没事，我们许可这个冒雨游泳来台里参加直播节目的这个精神还是可嘉的。 对，但是在这里我和小美其实也是衷心的就是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如果大家一定要出行或者开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安全 啊，我觉得对，一定要跟朋友说小心啊，这雨天我觉得大家没什么事儿，还是别嘚瑟了，在家吧。 在家踏踏实实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汉翻天， 没错， 是是， 而且还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北斗企鹅的动画。 哎呀，你给剧透了，本来其实还说呢， 对对对， 今天是周五嘛，然后照例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这个专场时间， 哎，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确实来了一位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 哎， 但这位演员还叫上了他的小伙伴一起来参加节目， 哎， 那这个小伙伴不得了， 这就厉害了， 了不得，不仅帅，而且特别有才， 而且特别高你知道吗？而且唱歌特好听。 是的，然后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优五月山，我们先欢迎小优。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优五月山，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还有我们的同仁以及短片制作团队光学节奏的导演，也是创始人，是不是？施伟，欢迎施伟。 好，大家好，第一次来， 欢迎施导。 导演好， 导 演好， 导演好，导演好。 每次碰到导演，我们就是格外的尊敬，是吧？ 今天优五，你发没发现，咱俩是演员，两位都是导演。 那今天这个直播间里， 导演加演员， 我们的眼睛已经闪出了那个电光火花，是不是？今天节目里给大家 PK 一下，看我们的导演能力究竟谁更厉害一点，好不好？ 没错， 两杆接招。 好好好，而且我觉得在咱们今天节目中呢，会给大家欣赏一下咱们这个光学节奏拍摄的这些精彩视频的短片。 没错， 而且悠悠和诗伟呢，还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比如说啊，童年像的那些动画片。 是的，陪伴大家童年成长的那些神作都有哪些呢？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7了，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啊，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我们在大雨中为您直播，我和小美在这里提醒您注意安全，我就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优五月山，以及同人和短片制作团队光学节奏的创始人导演施伟，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啊。 那今天施伟， 今天大雨中来的都是真爱呀，是吧？ 是真爱， 施导和优五 很给面子，很给力， 很给力啊。 我们食堂怎么样？好吃吗？ 好吃。 好，这个谈话 先给种草一波回来。 是的，现在打好这个问题， 打好 这期节目才能做，是吧？ 先把他们的胃给灌牢了。 牢牢抓住了我们两位嘉宾的胃哈。其实还是想问我们的施伟了，就是在创建光学节奏之前，有没有从事过像导演呀、拍摄类似的工作或者学习经历有吗？ 其实最开始我是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在光学节奏成立之前，我是做了一阵儿那个中央电视台的直播 啊 的字幕包装这方面了，对，就可能相关吧，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拍或者去导这样，对，慢慢的才开始往这方面靠。 哎，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就是同人短片拍摄这一块？是因为自己喜欢吗？ 对。主要是喜欢， 所以也有了机会自己来组建一个团队。 对， 现在光学节奏里面有多少个小伙伴？ 这个说实话没有具体的 统计过 、嗯、但是经常参与的人其实还是很多的。 嗯， 对，明白了， 经常参与的人 比如说我们也会合作、嗯、在之前的他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我们也是给做了配音和音乐啊，音效啊， 对， 那是什么短片？待会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 那其实说到了，刚才说到同人短片拍摄， 嗯， 我不知道就是世伟你是怎么理解同人的？就可能有的小伙伴经常会听大家讲嘛，同人，尤其二次元好像跟同人圈子也比较紧密嘛。然后同人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怎么理解同人这个概念？ 我只能从我的， 就从你自己的理解， 给我感觉就是用官方的世界观和人物设定来做我们的指向和指导，然后我们通过这些设定跟世界观来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短片或作品，这样 啊， 作品。对， 其实我听完啊，小美，我明白了，师导主要是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转行做这个。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在这种领域里边是一个出来光学结构这么一个团队的时机了， 就不能光在屏幕前看大家的作品了，是时候出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了， 他要把自己的思想给大家端到台前了。 那刚刚也说到嘛，小优也会经常参加这些同人短片的制作，是不是？ 是的，而且包括像我们配音演员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做广播剧啊，还有这个有声书啊等等，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同人制作。对，声音方面的他是负责画面方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两位也有合作，合作的是哪一部？ 对啊，合作的 是之前去年有一部叫做《爱达王》的生化危机的同人短片。 哎呦， 然后这部短片里边的音效部分，然后是有这个北斗企鹅的朋友一起帮忙来揣摩来制作。来实际的去录音那些特效音的。对， 今天好像说到这个艾达这个同人短片，好像我们也有，要不要播放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我觉得一定要两位合作，是吧？演员和导跟师导合作，看看光学节奏的作品。 那我们先体验一下，那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是小优有 啊？这个没有 配音是吧？只是说声效部分是北斗秀公司来做 啊。 等会儿反正给咱讲解呗。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片段。这个我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艾达正在四处寻觅当中。 这是我 哇、所以导演经常会客串里面的角色吗？那我们现在先看到这儿好不好？ 先看到这儿吧。 我们欢迎回来哈。 对， 然后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个《生化危机》的同人短片的片段， 我觉得很震撼，我自己感觉很震撼，因为我感觉，师导，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我们这俩演员就自己说吧。我感觉啊，就是整体你从这个节奏吧，首先镜头的节奏特别好，一个接一个，而且他镜头不只拍人啊，这种利用电话这种，就给人一种很急促的感觉，而且还用周边来反映这种很紧张的氛围，而且关上门之后，我觉得这些。哎呀，真的很难想象，师导，你原来是做字幕工作的。你做字幕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在一直关注着镜头的运用啊？你这 对，可以多学习学习。 我们的小电珠超人说太真了，吓死了。 对呀、 其实我也很好奇，像那种 比较难做的特效妆，这都是自己来完成吗？ 对，都是自己完成。对， 那之前大家团队里面人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学习吗？ 其实一开始都没有，就是大家可能爱好吧，会一些特效妆这方面的技术。然后呢，像一些特别特别复杂的，像我们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不支持不到的地方，会另辟蹊径，然后用一些别的想象不到的方法去做这些东西。 嗯，对，比如说之前我就见到了，刚刚他们在拍《龙珠》，然后《龙珠》里面的这个短笛大魔王的那一身盔甲就是绿皮， 所以说经常其实拍这种作品都会用到特效妆或者是一些后期的，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我觉得 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好像之前听师伟说，现在目前大家其实都是在靠自己的兴趣来做这件事情，也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商业的元素的这种植入，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现在。然后我看我们这个弹幕里面还有说说，哇，刚才是真人短片，我还以为是特效， 就 是很厉害， 就是很真很真，感觉做得很非常棒。这个 对，是的。然后说到光学节奏这个团队嘛，这四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团队设计名字叫做光学节奏呢？ 对，就是光学节奏可以理解为光学和节奏，也可以理解为光的节奏。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以画面来呈现自己的作品，那这个画面就是大家都知道，颜色还有物体都是通过光来能够让我们来看到。然后又知道就是实际上 通过光的散射， 对对对对，然后又知道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奏的。对，所以就是说光的节奏还有光和节奏，这是我们比较重心和重点的两个元素吧。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小美你觉没觉得我大概能猜出来师导是什么科的？ 什么科？ 正好咱们刚高考刚发生学习，对，是理科吗？ 为什么提到高考差成绩这么伤心的事情 啊？其实是文科啊， 文科。 文科应该按道理说不学光学这方面的这种。 物理也会学的，只不过高考不考了，是不是？ 对， 我们文科生都是非常感性的，然后对天地万物都是很喜欢的。 哎，那徐哥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 当然是文科啊。 那我 你呢，小美？ 文科啊。那我今 天都是小美 文科生， 你也是文科。哎呀，优武也是文科，你看看。 然后我们四个文科生在讨论光的折射反射。 咱们还是换一些 感性的问题。好奇妙呀。 对对对。 那就问我们师导哈，就是成立光学节奏之后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比较详细或者说理性的职业规划，就未来想把这个团队或者说目前这个团队正在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其实有，其实有，而且是在这一两年吧。然后光学节奏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这个作品的进步，超过之前作品的一些各个方面吧，都有一些进步。然后我在想，就是今后不光是做这些同人短片，对，然后也可以尽可能的多做一些原创短片，这是一个方向。对对对， 其实从同人向原创转型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就是编剧剧本这一块需要自己很认真的把关。因为其实你说大家看一个视频可能最注重就是剧情这方面，如果说剧情可能搭建不好的话，就算我们的各种后期啊特效啊， 对，没错， 就是孵化到再好可能你也没有办法突出这个故事的灵魂。 对， 徐克你想发表什么意见？ 就是说的对呀。我在做表情包， 各种卖萌是吗？ 对，各种表情包。 然后九点下节目之后发现你又多了很多个表情包。 对对对，主要是为咱们这个多收获一些小礼物嘛，我看大家刷礼物就做一些这个。 那行，那以后就是大家刷礼物，然后我们徐克负责各种卖萌。 就是小电视以上的就是小美负责嘛，大的礼物， 小电视 低一点的就价钱便宜一点的就我负责免费， 行 好吗？ 好。说好的小电视啊，跟大家的约定。那我不知道小优你平常是不是也会经常关注，因为都是小伙伴嘛，都是好朋友嘛，也会不会关注他们的作品？ 当然了，我就是因为喜欢他们的作品，所以今天才要强力的把他们安利过来，给大家认识。 种草。 没错。 那你自己都看过哪些？ 他的所有作品我都看过。 哎，那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的，其实会感觉最近的作品要成熟很多。 这是一个好官方的回答。 但是我还是会更喜欢 童年像的作品吧， 童年像、嗯、 对，比如说之前的网王啊，还有现在他们正在拍的龙珠啊， 网王啊、 嗯、对对对对， 嗯，网球 王 子， 网王真的是、嗯、 还有之前的灌篮高手， 哦，灌篮高手 是第一部， 对， 哦，灌篮高手是第一部了、 哎、对对对、 嗯、说到灌篮高手，我突然觉得师导有点像灌篮高手中的谁，小妹 流川枫， 流川枫、yeah, 必须得，这个问题必须得回答流川枫， 其实、 啊、你不回答别人会得罪人的。 这个灌篮高手里面我还真的出了一个角 色， 出了谁， 出了一个角色，不过 谁 不是仙道，也不是流川枫 啊， 但是是湘北队的， 湘北队，我想想啊， 嗯， 这 哎不是、 哎、 我已经知道了 啊、哦嗯， 那个投三分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就远射那个特别厉害。哎呦， 三井寿， 是，对 啊，对啊，三井寿，对。 哎，所以经常自己也会客串里面的角色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经费不足， 主要自己想帅一把， 演员不足。 哎、而且咱是，其实咱客观来讲啊、嗯，就从刚才我看那个《生化危机》最后一个镜头啊，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觉得施老师里边最帅的一个， 这是好听的，这明明是好听 的，就是真的非常成功。 好听的是什么？ 我觉得下次你应该拍一个你作为主角，就自编自导自演的， 我觉得真可以， 真的，因为我觉得施导、嗯、不知道为什么扮相非常好看，因为五官很立体。 嗯， 我们起码从这么看，五官很立体。 来、嗯，让我们导播给特写啊，特写并没有的。 哎，其实有，其实咱们这个镜头可以拉近。 嗯，只有我们的咱俩的镜头可以拉近。 啊，是吗？那就别拉近，五官还是很立体的。我们俩， 好伤心啊、 你看我们俩五官，哦，还是很立体的，我俩。 看看大家的小礼物有没有刷起来哈？其实今天准备了很多的图片给大家， 哎， 一起 看 一看。 哎、 看 看 嗯。嗯，其实一边看、哦，让我们的小优和我们师导跟大家 介 绍 一下， 好不好？ 介绍 嗯， 像、 这个、这边可以看得到。 嗯，我 啊、这张、嗯， 他是主讲的，我是捧哏的。 好， 嗯、好，好， 这个好帅啊， 这个好帅啊。 这张是2015年我们拍的一部有关歌坛的短片， 是蝙蝠侠的， 对对对对对， 歌坛是。 然后这个是我，然后 哎呦， 对， 哇，你不仅长得好，身材也好啊，师导。 是的。 然后这个是罗宾、嗯、第一代罗宾叫叶翼。 嗯, 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艾达王， 你们刚才那个艾达王， 对对对， 这都属于剧照了哈。 对 对, 对， 我想问一下师导，你前几年真的有用心在打字幕吗？为什么会这么 后期的话是也是找小伙伴做，还是自己会参与后期的这个、 目前是我来主要负责合成跟剪辑。 哇, 哇的天哪， 师导你是在干嘛？央视我觉得流失了一个重要的人才，能剪能包能拍能演还能配字幕，我天哪， 全能人才， 采编播一体、哎、 对、嗯、你何止采编播，采编播制作效果剪辑，哇塞，你一个人干了七个人的活。 但其实大家像后期我也是做不过来，像那些特效特别多， 那肯定， 对对对，很多小伙伴他也是技术非常好，然后一起来帮忙做特效方面的 人，还谦虚，是的，哎， 而且还有一个画画专门给这个所有镜头、 啊、What 画分镜吗？ 介绍一下， 哇，介绍一下， 不是画分镜，来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其实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是特别喜欢美术，虽然学的是工商管理，但是我很喜欢美术，所以毕业以后我想做美术工作来着。但是呢，就误打误撞学了一个影视后期班，然后结果就走到了这方面的路。但是美术我还一直很喜欢， 嗯， 所以就一直坚持画一些画。对，插画类、 嗯 okay, 对。 我们这宋小杨说向大佬低头啊， 这太大佬了。小美，你发现没有？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人学无止境，进、 嗯、 无止境。 是的， 今天碰见师导，我觉得是对的。 嗯，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好，继续看后几张图片、 素材。嗯， 这张其实就是我们做 舔舐 者，对，那个舔舐者的那个一个过程。 啊， 对，下面那张黑白的其实是没有做完的时候，像、肩膀啊这些地方都是有海绵块， 嗯， 然后有纱布，还有热熔胶， 嗯， 啊，对，这些来做成的。 哇， 对对对， 看这一张。 对，然后这张是在一张花絮、 哦、 对，然后花絮我非常喜欢这张图，然后里面有丧尸，还有吃东西的丧尸、 嗯、 还有演出吃东西的艾达王， 在后面也看到了艾达王， 那点什么薯条呢， 对对对， 一秒跳戏了， 非常喜欢这张、 哎、很好很好的， 嗯， 然后这张是我们杂志的一张、 啊、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宣传册、 嗯、 然后呢这些呢是2016年网球王子还有第一部的灌篮高手的图，然后呢还有正在做的龙珠、 嗯、 右上角的那张是我们做了一个概念小片，是有关游戏的、 嗯、 然后叫合金装备里面的有一个狙击手叫静静， 对，大家都喜欢静静， 大家都喜欢静静， 对对对， 我们都想静静， 你想静静， 对对对，嗯。 你们想静静吧，我想悠悠， 我们都想悠悠，我们想美美，我想可可，可可说起来好肉麻呀， 应该是可可，嗯， 再给大家继续看， 下一个啊， 哎，其实一年来说，一般会出几套作品？ 对啊， 一年会拍个3到5部，但是书的话可能会出2到3部，这样，对对对， 因为后期可能是， 会比较复杂， 对对对，因为大家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做， 是的， 是的。然后我们看这张， 然后这张是大家都知道的电影，那个蝙蝠侠里面有一个双面人，对，这个 骑士哈维 Dent 、然后对他其实这个脸上的那些效果是我用纱布和热熔胶做的， 对 啊，你怎么 刚想问这个好像很复杂， 不是石导你发现没有，从后期到前期， 对， 你要能分身像火影一样，你基本全包了吧， 这种人一般叫做奶爸， 简直无限奶啊，你这个， 那在团队当中是不是你也是负责奶爸的这种角色，就是大家有什么困难，对呀，这怎么弄啊，来帮我解决一下，是是， 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我需要大家更多的来帮助这个团队， 对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看， 好， 对， 有小丑， 对，这个我们当时也非常喜欢，因为这个朋友 很高啊， 对，这个朋友他演技非常好， 哦，看这个表情就是 对 戏非常有啊，非常足， 啊，对，这也是一张小剧照，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部， 这个是不是你啊？ 这个不是， 嗯，看起来 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对， 你们俩都 好朋友， 好朋友，注意看啊，这是你， 啊，这是刚才的 这个， 哎，这是不是回来啊？ 啊，这个跟有一页要能搭起来，对，这两页应该是一张黑白的， 这个吗？ 找一下， 不是， 啊，好吧，那我无视掉它好了。 好，无视掉吧。 好， 就会出现的。 好，那先往下。 对。 哎， 这是爱达王。对，这是我们经常用作封面的一张。对对对。 所以这种其实也要给各个角色拍一些定妆照、硬照之类的。 对，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可能我们会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然后来拍这些平面。对对对对对。 是的。 像这张是2016年的网球王子龙马。 这还原度简直爆表了，这个。 对，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新的成员，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努力， 是， 对对对， 这个 可爱， 这个他这个 coser 叫 这 我不知道，我看着他眼熟，那算了， 你们先对一下名字，可以，你们先默默对一下名字， 没事，来啊， 这个是今年正在拍，其实刚刚拍完的一个短片。因为我们造型稍微做了一些小小的原创在里面，对，这个是贝吉塔， 这个是属于虚拟抠像，准备做大后期的那种，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成本会很高， 后期的成本会很高， 有师导一个人的，慢慢做，一个人全包了吧，兄妹， 哎，说起来都是累呀， 顶多少钱呀？ 自己会觉得很累吗？平常做这些， 其实如果能把琢磨的这个过程放进去，其实是很开心的。对，如果是思路枯竭了，就钻牛角尖会有点累。对， 其实小美，你看啊，我看了这些图片，我觉得其实你像咱们现在二次元，无论是什么境界、什么趋势，我觉得正是因为有像师导这样，就是很多跟师导有句话特感动。对，你看说网王那个人，很努力，就是大家你说也不图什么，也不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努力的在做着自己二次元的这些东西，所以才。至今让我们很多看客有的看，我觉得特别感动。 是的，在这个稍微有一些浮躁的圈子里，还有一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大家真正去热爱去做这件事，真的让人特别感动。 那我们上半场的艺术人生，开玩笑，我们上半场的漫游嗨翻天就是这样。 我本来想给师导拉拉票，我说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助一下光学 节奏 这个，大家在各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有意向加入的小伙伴，是不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师导？ 可以，对， 可以关注。 可以关注微博， 可以关注微博光学节奏。对 ，B 站上也有账号，是不是？ 对，也叫光学节奏。 可是你好像很懒，你没有把所有作品都传上去。 接露了。 对，以后 过来嘛，一个人 催更，你知道吗？催更， 对，慢慢会多放一些。 是的，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28，然后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我们马上回来。 OK。放歌， 好，那再 聊五分秒， 咱们再聊个这个三十秒的啊，咱们再聊个三十秒。 好， 主要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像光学团队很用心的在做二次元的事情，而且这个、 光学节奏 啊，光学节奏，对不起，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平常能帮啊，能关注的话。能帮能关注的话，我觉得也是多多关注吧，是吧？咱们也作为支持，嗯， 是的， 谢谢。 然后我们是半点的时候，这个片花会自动播放， 会有一些小，会有一些短片。其实我们还能跟大家唠个、 不用我点， 对， 是吧？ 既然是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 开 始， 好， 好，漫游 嗨翻天， 翻天。 哦，哎，哦，果然有了。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哇哦，这个刚才看到那个 Batman 就看到那个蝙蝠侠的时候，我真的很有感触。我觉得没想到一个前妻居然告我们伪装做字幕的师导能拍出这样的短片， 这应该算是光学节奏这两年的精彩的作品的集结。 对，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图片分享到一半，我们继续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再往后看看。 哎，对，这张也是一张 新作花絮， 对，新作花絮，对，龙珠脸。 什么时候出成片啊？催更， 对， 行热的催更， 什么时候出啊？ 这个其实有计划，有计划，在10月左右。对， 你看我们黑暗信条说可以拍电影了，这个都 哎真的， 哎真的，有没有考虑说 网剧啊？ 越做越长，越做越长，慢慢就从短片发展成电影这样。 反正就差50分钟嘛，是吧？ 反正就差一个多小时 嘛，差不多嘛，这个 对，得多积累积累。 这个 是大家应该比较喜欢的《龙珠》里边一个人气的角色，叫人造人18号。 是的，然后也是这算谍照了哈，都从相机里直接看。 对，速报。这是一张我们拍完了以后的合影。对， 它是最高的那个。 这是什么时候拍？是不是也就这一两个月的事？ 上个月。 上个月。 对。 哇，这是这个眼神，小妹，我觉得他在瞟你。 在瞟我吗？难道不是在看那个？ 难道这是蒙娜丽莎那幅名作？360度都在看我， 每一个角度都有新发现。 大家可以在屏幕前看着，你们可以躲到屏幕的最左边，你看看他是不是在看你？ 各种转换角度。 啊、对对对，这个，哎呦啊，这个 这张是， 这可以拉大一点，上面， 这张是短笛。对对对， 哎，这个就不要交给我了，我觉得好难呀、啊，就这样吧， 略过了。 好了， 看 这 个， 哎，这是一张跟刚才那张我们没有找到黑白的那张、要搭起来看， 是跟这个， 哎，对对对。这张是当时我们做那个小手册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想把这当飞页啊， 哇， 对对对，当飞页的话， 哎， 是 这样， 哎， 就是 从 现在好完美，好厉害， 夸奖自己， 彩色的一个世界，然后进入一个黑白的像电影一样的世界的感觉。 这个很有想法，有没有发现？就从这个彩色到黑白，就是你从现实世界一下进入到了这种电影里的世界。 小美，我看大家都说 B 站这块好像放图片的时候就没有声音 啊， 这是吗？你看看，我看看你这个 放图片的时候没有声音。 这样，你先说两句，我把这个关了，我看一眼这个有没有声音。 我们导播老师也可以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放图片的时候没有声音呢？ 世界安静了。 哎，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儿？是不是因为还是因为场外连线和微信连线的问题，所以我们放图片的时候没有声音？那我们这样放是不是就比较好了？ 45，刚才放的是6分。 啊，那我们这样放是不是大家可不可以看到？我正在说话呀，大家有没有听？那就是，还真的是。那我们还是放到全景这儿吧，我们就盖一下我们的脸好了，这样一定是有声音的，好吗？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对对对， 切 到咱们的脸上吧。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再给大家说一遍吧，好不好？一个是这个， 再给大家给拼一下吧。 对，我们给大家拼一下， 那么完美。好，我这边给他长只手，还有这边一只手。 其实这个的想法就是两张拼接起来。 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两张其实是一个跨页，大家能看得出来，这个跨页你在翻书的时候，它就像招手一样。 这样大家可以应该就可以看见我。 可以可以，大家都反馈有声音，好了好了。咱还真不知道这个之前，这我和小美还真不知道。 那这一张是要配合哪个吗？ 对啊，这张是要配合哪个？ 这个是要配合哪个？ 小美拼上瘾了，再让他拼一下。 这张 不，这张其实是一张 意识流 。 哇，就喜欢这种意识流。 这个你跟这个拼一下怎么样？ 我拼一下， 各种拼图。 哎，这拼的好配啊，小美！ 哇，这个真的很配。 对，你看这个字儿和那个字儿 是这样吗？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太机智了！ 哎，师导的情商也是 机智如我哈， 机智如你，机智如你。 那么这也是一个什么？ 刚刚那个白衣服的就是他的好朋友。 哦，好朋友在这儿。好朋友你好吗？好朋友你在看我们的直播吗？ 哦，原来你脱下头盔这么帅啊，好朋友。 让我们师导来讲讲这个。 对，师导讲讲 这张应该是我们拍完《灌篮高手》之后，然后大家觉得拍的非常兴奋，对，非常开心，然后想再继续拍一拍。然后这个演白幽灵的这个朋友，然后他是最擅长动作，也是在这个团队里边是武术设计，对对对对对，这个角色。然后呢，他说他提议说想拍一次白幽灵，因为这是我们。我这个年龄段小时候经常玩那个特种部队的小人儿。 对，特种部队。 对对对。 他们深入人，还有一个黑的， 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黑的， 对对对， 刚开始。 我在里面演黑的那个角色。 我去。 对。 暴露了年龄。 简直了。 对，暴露年龄。对，然后就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短片。然后 是这个吧，这个四个是吗？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 最左边是你是吗？你的眼神怎么可以那么凶恶？ 那个黄毛的是我。 哎，我们见新的发带说表白道长。 表白道长， 表白道 长， 道长是， 对对对， 这是你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 这是传说中的好朋友。 哎，小美，你看这张图片里黄头发那个是师导，帅不帅？ 哟，没看出来呀。 对呀，真的很帅啊。 依稀从这个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到 我们师导，看见是一些神似。 是的， 而且我又在这张图片中试到，我认为发型是男人的根本。所以今天镜头要少给我，我真的发型被这个雨衣给压的都不行。 其实你还没有给大家看你的发型的侧面。 对。 算了，不展示了。啊，其实还好了，还好。 这还可以啊。 啊，这个是个大合集了。 嗯，这张是2015年的那个歌坛，然后我把里面比较精彩的镜头给拼在一起，因为确实歌坛拍了很多很多次， 治好了大家的颈椎病哈。 这个歌坛一共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拍了18次， 18次， 对，就相当于18周。 2015年、哦、对，等于上半年基本上就 都在干这个， 对，都在拍这个，然后我们特别珍惜这次拍摄的这个经历，对、嗯、然后就把这些里面比较精彩的镜头就拼在一块儿、嗯、 但是我说实话啊，是的、嗯、我觉得你们歌坛这个系列拍的真的是像刚才咱们水友所说、嗯、可以制作电影了，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真的非常的精良。 嗯， 你想想当时的 Dark Knight 是诺兰，哎、嗯、诺兰才能拍出那个三部曲、嗯、你居然能拍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我都觉得跟那黑暗骑士差不多。我是道真的，我不是多自夸，有可能中国的诺兰，哎，这话当我没说，不要往后往后放，我 突然害怕， 对，往后放往后放哈。 嗯，这些其实源自于爱啊，内、嗯、心里面对这个作品的喜爱、 嗯、哎，真是， 嗯，哎，这就是 刚刚 这就跟小美说的、嗯、眼睛里就有戏啊、嗯、这个、哦、 我们看看治好一下、嗯、 小美眼小美脖子已经这样在变化， 这样 咱们现在都这样、 嗯、 啊，都这样都这样、嗯、啊， 哎哎，这个好了， 好好、嗯，哎，这个好，这个回来。 哎呀，给大家回顾了很多关于节奏这个精彩的作品。 嗯， 小右说说吧，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啊，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啊，说的是 啊， 就是童颜像的这个、 那个、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就刚才我们放的 这 些、 哎， 这 一看就是许可，就是大叔类型的，是吧？ 为什么？ 我就是小朋友，就喜欢这种动画片。 童颜像， 因为刚才他可能听到我跟师导属于一个年代，都看那特种部队。 对他们就是喜欢这种。类似于 对对歌坛呀、啊嗯、黑暗呀、啊、这种，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你看有，你看何必呢哟？ 这是一带就跑。 真是。 嗯，那我 哎，小美说说你吧。 嗯，说说我。 你喜欢什么童年像的动画片？ 童年像的动画片啊，哆啦 A 梦。 胖虎。 胖虎。 胖 虎妹 妹。妹妹 又来了，真是没意思。 嗯、 啊，那问我们的师长哈，就是你拍了这么多部作品、 嗯， 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一般都在哪？创作上面、 嗯、其实我们拍了两三部以后、 嗯、 然后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确实每年拍的这些短片都有一个，每次都比上一次有很大的进步， 嗯， 而这点让我们其实特别兴奋也特别紧张、嗯、因为 就是遇到问题不可怕，但是你就是解决它才是最重要的， 对，然后我们在设计下一部想拍的短片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更有压力了， 嗯， 对，因为下一步怎么才能有所突破、 嗯、 其实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嗯，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爱达王》那部短片 啊， 是因为它是所有这些短片里边最有情节和剧情向的一个短片， 嗯、 而不是 MV 的， 嗯， 对，所以，我们以后的一个方向也是多拍一些情节性的 故事短片， 故事短片，嗯、对， 偏向 对对对 你看偏向于电影了，开始向电影发展了。啊 对对对， 然后越拍越长， 可以先微电影嘛，是吧？可以先微电影，我觉得，嗯， 是的， 拍成原创的， 嗯， 哇、哦，真是， 嗯， 是的， 这真受不了啊！越说越大了，这个事儿越做， 嗯 啊，这我就是在这儿提倡一下私人的想法啊，是的， 嗯， 回头你要是拍有什么，比如说需要这个女性角色的啊，可以让小美去一下，我觉得她武功啊什么各种拍摄， 武功 演员什么也都还不错。 我们提到武功这个话题了，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她都能适应。 哎，其实不过刚是私下跟两位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拍片的时候真的会有武术指导之类的， 嗯，对， 像刚才那个白幽灵，其实 对对 对 对对对，因为白幽灵是一部以动作为主的一个短片， 嗯， 对， 所以什么叫做专业，这就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专业？我们的小美不仅能吃苦，还耐打。你去了，我跟你说，剧组 能挨打， 对，能挨打。 那 回头我就作为他的经纪人，我去给你拍点照片，然后就招挨打，然后发到咱们的漫游嗨翻天的官博上。 拍我被打的照片是吗？哭唧唧。 不会不会，你一定是那个最帅的那个啊。 嗯，好，期待有这么一天啊！大家看一下我的蜕变。哎，那就问，笑什么笑？不许笑。啊，问我们小优吧，就是小优其实也。不管是看这个同人作品也好，然后之前参与过同人作品的制作也好，你觉得同人作品是要以最大限度还原原作为主呢，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做一些改编做一些加工才是更好的同人作品，就是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嗯， 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喜欢在同人作品我觉得一定要加入自己的理解。 嗯 嗯，因为毕竟它是你的一个再度创作。很久以前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就喜欢玩 cos， 然后他也是化妆师、摄影师啊等等，我们两个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就说，你为什么想要出 cos？ 嗯， 就是因为你想要成为那个人， 嗯， 你想要他成为你，而你成为他。 嗯，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是我们自己做的同人作品的话，一定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的。 嗯， 对吧？ 对， 嗯嗯。所以其实像悠悠平常出 cos 的时候，也会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吗？ 悠悠不好意思的捂起了脸，这是什么？你说嘛？ 带自己又怎么了？ 这两年很少出 cos， 其实有哎， 说来惭愧， 有点惭愧是吧？ 就大家翻一翻我们这个小优的微博可以看到， 这两年主要还是以声音作品为主，对，但声音作品也会有同人啊， 就包括翻唱啊， 北斗山新老板， 包括做一些广播剧啊等等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再创造， 对师导来说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其实你也很看重这一点嘛，就是一定要自己想法在里面。 对，其实就好像之前一个特别经典，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哈姆雷特》。对，对，一百个人看， 一百个 哈姆雷特一样。对，所以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些同人作品，原创作品。 其实你更多的去拍摄视频，那你觉得像视频短片的拍摄和平面 cosplay 就出 cos， 它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让你觉得哪些地方区别很大？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他从创作流程上，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是视频，一个是平面化的，这是肯定的。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经常跟我们朋友在聊拍摄画面啊、构图这方面的时候，在想就是拍平面的话，静止的画面应该多学习一下动态画面， 电影感， 让因为他在讲故事，然后你可以用一张画面来讲一个故事， 延伸， 对对对， 画面的延伸， 对对对。然后我们来拍视频的时候，它是动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多学习一些静态方面的构图啊，然后它的美，对，然后相互学习这样，然后在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上，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表演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虽然平面也有，对，但是可能视频上可能会更多，对， 因为视频毕竟是一个这种线性的这种感觉，流动的动态， 对。 其实刚才也说了，今年最新的新作是《龙珠》了， 然后期待啊，大家都是。 对，那这个《龙珠》应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更加轻松一点，相对于这个， 实际上是我们这几年做的最难的 ，为什么呢？ 简直难到我已经中途差点 想放弃吗？ 有过这个感觉，对，当时，但是到了今年三月份左右，我有点想做不下去了。后来， 那压力主要来源于哪儿呢？ 就是《龙珠》，大家可能看它里边道服啊很简单啊，然后有一些人物啊，其实就是格斗嘛。但是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它其实《龙珠》的格斗特别像 特效， 对， 纯特效这是。 然后特别像那个。钢铁之躯啊，超人啊， 我刚想说，其实挺像那个的， 特别像，特别像。然后大家又知道，龙珠最难的一个在造型上最难的，除了肌肉，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头发 ， 对对对，头发特别难。然后 因为他要达成那种状态， 对，你们怎么做造型？ 对，当时我在前期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家经常会用很多的做造型的那些材料去把头发给固定住，然后我反而倒说这个头发不要固定住，对，让它长时间呆住了以后，它会慢慢松懈下来， 变塌， 对，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会用那个风机去吹它，因为头发不是一个死的帽子，它不是一个头盔，它是软的，所以我们会用风机从下往上吹，让它在上面有动感，对，这样 就会有一种特别自然的感觉， 对， 有股那种气魂在上面，就是 对对对对， 是 这样，对对对，是这样， 是 的，对。 那就是刚才都说到有中间想过要放弃，但是让你想放弃那件事情，那个导火索可以讲讲吗？ 太复杂了是吗？就是因为这个制作， 是因为因为龙珠他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有的时候，尤其像那个，游戏角色还有光膀子，对对对，然后 演员不愿意， 不是，就是因为我考虑可能冬天在室外太冷了，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对大家不太好，然后在中间空的这个一个月里边，然后其实整个状态其实是有点松懈的，他这一松懈，整个人的在做的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有一种打退堂鼓的这个意识在里面，对，所以等2月3月再做起来的时候，就是得某200%的劲儿，某回来这个劲儿，然后才能再继续这样。 就是要一鼓作气嘛， 对， 一旦断了 就不好继续往下走， 续上， 对对对， 还好现在已经顺利拍摄完毕了， 对， 目前做的就是后期的一些工作， 对， 刚才师导和优武说到就是中间断了呀，什么不好续上，你知道我突然想什么吗？小梅，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啥 断了的弦不知道为什么好 对， 好 美丽的这种爱情剧的感觉啊，赚了的钱续上， 给可鼓鼓掌，赶在我们这个知名这个 知名歌曲 知名唱见那个优舞乐山的面前唱歌， 哎，优舞怎么回事？优舞 你很棒棒， 优舞怎么回事？优舞， 我的五姓的标签还是华语男歌手呢？ 哎呦，感觉今天要上映一些 什么东西了。大家好，我是华语男歌手优舞乐山。 欢迎。 我觉得悠悠现在在把这个导火索往自己身上引， 对对对， 难道不怕薛哥说来一首？ 感觉就是要下一段就是来一首。 哎，真的，我之前就是 真的要来一首吗？ 那来一个，来一个。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给一个动画很 好， 非常神奇的动画，叫做《禽兽超人》，唱过一首非常飙的主题曲，就是。用那种小男孩的嗓子，我是一个禽兽超人， 感觉很搞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动画。 那刚才其实既然说到了工作当中的压力，那小优其实你看又是配音演员，也平常又喜欢翻唱或者录广播剧什么的，你肯定也会有经常压力特别大的时刻吧？那有没有类似我们师导说的，哎呀，真的要不就算了吧，想放弃的时候有吗？ 其实做配音演员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的简单。 是， 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然后尤其是在很多戏录得很不顺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甚至说有的时候连喘一个气儿都是错的时候，就会觉得。 但是像比如说你说喘气都是错的，会有人给你定义 这 个？这 压力也太大了，喘气都是错的。 会有人给你定义对错吗？还是说就是纯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是自己的表达能力追不上自己的审美水平吧，这是一种挺痛苦的事情。就是你看了很多很好的作品，觉得哦这样很好，但是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却达不到这个水平，这个差距的矛盾就会让自己内心很挣扎，在这个时候就会也会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啊，那算了，我是不是没有天赋啊，那我不要再做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就又觉得不行，不能在这个地方停下。 其实你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有未必是你在这一行可能就是在这一个比如说配音的这个音变音色上可能不适合，但是你换一种音色没准你适合另一种， 知心姐姐许可以上线。 有的时候你要换一换路子，对吧？ 其实心里的自我调试还很重要的，就看你有的时候就说服自己，可能这个坎儿就过去了。如果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可能之前的心血就白费掉了。 是， 但既然能够意识到就是自己的一些不能说不足吧，就意识到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已经 在进步了。然后你要找准自己的方向。有时候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嘛，就跟我刚从地铁站过来的这条路，是吧？ 是的， 那条路那么大的雨，所以我就是对，所以我就找了一条道游过来，其实也是很快的。你看，优舞，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说配不好的时候我就唱嘛， 对，配不好唱。这样吧，刚才咱们水友，你看说了半天了，来一首优舞怎么样？咱俩给大家合作一首。 别给我玩，看我们这个梦雨之咒，说说小优的嘴巴好美哦。其实我也觉得悠悠的嘴型真的特别漂亮， 要不 就是那种微笑唇， 对，要不等能配出好听的声音呢， 你就是非得死活让人唱两句 了。唱一首、唱一首嘿嘿嘿啊， 什么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 从你离开你别来找我 啊。有一点意思。 哎，我们是不是话题拉远了？快转回来， 因为主要是到最后了嘛，我说欢愉一下大家的气氛啊。 其实现在今天是北京时间晚上8:53了，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这样在我们的市委和我们小优说说今后下一阶段的打算，好吗？ 说说计划。 就是龙珠比如说肯定是第一位的。 就你先给人上人家还你先让人说嘛，真是。 因为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光学节奏这个小团队来说，可能不光自己在努力去做一些同人或者原创短片，然后同时还要多和身边一些朋友的团队去合作一些短片，然后比如说游戏方面的或者是童年向的，对，比如后面我们还会拍魔法少女樱， 哇小樱， 哇塞， 然后呢也会和一些比较专业的动作团队去合作，然后拍一些非常更精彩的 动作短片。 对对，动作短片， 拓展一下戏路哈。 对对。 那小樱的人选定了吗？ 你是想推荐你吗？我刚才刚想搭这句话。 对，小英的人选啊，就这位。 哎呀呦， 就等着这一句呢。 有我，现在到你了，是不是？来， 小优什么想法？ 小优什么想法？要不要现场这个？是吧？ 感谢漫游汉翻天，感谢爸爸妈妈，感谢朋友支持。 或者你现场配一句小英啊， 支持。小英。哇。小可。 哇，可以可以，在这在这在这。 小明。 在这里小哥， 我觉得这个小优已经被许可架得下不来了，我被捧一句得说一个。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小优精彩的表现，好不好？ 是， 对对对，所以我下一步的规划就是 演好这部戏， 好好创作。 创作出更多的声优作品。 是的，我们也期待一下我们光学节奏未来更好更多的作品。其实也号召更多小伙伴，如果你有这个一技之长的话，在视频的拍摄呀、剪辑呀，包括服化道的制作， 是吧？ 是的。然后同时或者是对这个演戏感兴趣，我觉得也可以来试一试，好不好？多多关注我们的 踊跃报名， 对，多多关注我们的光学节奏，大家也不要多多这个忘了多多关注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哈。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优秀的配音演员，也是担纲了很多这个优秀的 动画，可以说是全 当 了这些基本的配音。 哎，对对对，还不要忘记关注优五月山。 来，我们关注小优，再给他一个镜头啊。好，优五月山。 然后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55，然后您现在正在收听是漫游哈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都会和大家见面。然后我们的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下周一的时候会有一个，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活动吧， 特别直播活动。 我们的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98.2 迎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 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9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反正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吧。我们在6月26号会有大型活动，小美作为晚上5点到9点的总导演和总操机手啊，到时候会给大家奉献上一场非常辛苦非常精彩的直播秀，大家多多期待了。 是的，然后 对，接下来节目还有， 是的，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还有我们的这个雨清说光学节奏是北京吗？是北京的团队， 那当然 然后也当然外地的小伙伴如果能这个哈有那啥出那啥，有力出力， 来高铁是吧？ 是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光学节奏，关注北斗企鹅工作室，关注漫游韩翻天。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拜拜喽。 拜拜，非常感谢我们的师伟和我们的小优，谢谢二位， 拜 拜 拜 拜拜拜。 漫游韩翻天，耶。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